露营选位中心，那些爬墙虎的触手一瞬间就将整座宅子覆盖起来。有想要从宅子后面突破窗户的匪徒顿时被尖锐的爬墙虎藤蔓裹挟住，而后藤蔓上的尖刺毫不留情地刺入他们的血管，不停吮吸。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一瞬间而已。对于周莹雪来说，自打得了这个能力之后就没用过，也不是他不想用，实在是老爷太厉害了，没他发挥的余地，以至于就连秦生他们也没怎么重视过周莹雪，只当对方就是跟在任小素身边的一个普通超凡者。但只有任小素和周莹雪知道，如今的周莹雪恐怕在超凡者的境界里早就成为了山巅式的人物。对任小素来说，周莹雪还是那个喜欢嗑瓜子的丫鬟，最近还喜欢上了煲汤做饭。但对敌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隐藏的怪物，匪徒们甚至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数不清的藤蔓包裹起来。有人想要扣动扳机警示后方同伴，可是手上已经没了力气，那藤蔓的尖刺之中似乎还有让人瞬间麻痹的毒素。之前说要留下周莹雪的超凡者面色一变，他忽然想起王氏壁垒关于爬墙虎的传闻，只是顷刻间他便联想到了眼前的这一切。这女人脚下的爬墙虎不会就是那个干掉一整座壁垒人的玩意儿吧？他头皮顿时麻了，想要撤退，只是一转身却发现他身后不知何时早已掀起绿色藤蔓之墙挡住了去路。周莹雪笑道， 你看你们来这里也没带什么见面礼，要不你把命给我好了。 十分钟之后，周莹雪回到宅子里面，外面的人也都消失不见了，爬墙虎的藤蔓也再次收拢起来，不知被周莹雪藏在了哪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王雨池看着推门而入的周莹雪问道， 莹雪姐，怎么倒垃圾倒了这么久啊？刚才好像听到你跟人说话呢。 哦，一个迷路的人。 周莹雪笑眯眯地说道， 鸡汤喝完了吗？我再给你们盛点。 另一边，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福利院门口。胡说正在给小孩子们上比较基础的文化课程。 孩子们，密信有几种写法呀？哪个小朋友知道呢？ 一个孩子举起手来。 院长老师，您教的是三种，用葱汁，用氨基比邻药片，用淀粉。 哎，好好，那今天教你们第四种。先取两张纸，一张纸浸湿后放置桌面，然后用干燥的纸附上去，用铅笔在干燥的纸上写字，字迹就会透过湿润的纸上，然后将纸张晾干，字迹就会消失，再湿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下面的小孩子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张宝根也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不过他有点好奇。 院长，您是想让这些孩子…… 技能交给你们，路要你们自己选，不能强求啊！ 这时他忽然看向福利院的大门，然后对张宝根说道， 我出去一趟，你带着孩子们进屋去吧，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说着胡说就走了出去，随后院子外面响起了哀嚎与枪声。没过半个小时，胡说又回来，张宝根看着对方身上除了沾上一点血迹以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张宝根关心道， 院长，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骑士拨付资金的事情引来了匪徒，没事，已经解决了。咱们继续上课吧。 在李氏覆灭之后，胡说便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但这位老人的战斗力连陈无敌当初都要评价一声卧槽。不管是胡说还是周莹雪，两人对付那些匪徒以及超凡者都像是没事人似的，打完之后该干嘛干嘛， 一点压力都没有。也就是王宇池他们的鸡汤里又多了几块土豆。不得不说的是，这三家财团以为自己找到了破局的点，但实际上却精准地找到了这壁垒里原本打算与世无争的两个隐藏怪物。周莹雪就不说了，是任小素让她守在家里别出门的，只要王宇池等人不出事就行。而胡说这事就过分了，人家本来正教着小朋友怎么写密信呢，你突然打上门去，就算你真打过了，后面的李神坛和司隶人出来报仇怎么办？其实许家的人也没说错，杨瑞林腾出房子和骑士突然在大战时给福利院划拨资金的事情确实很值得怀疑。而且他们也确确实实找到了任小素的家眷呀，这如果没有周莹雪，说不定还真被他们给得逞了。但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如果。三家财团的负责人在隐蔽的民居里面默默地等待着行动部队传回好消息。与刚才的迪西亚不同，此刻大家心情放松了一些，甚至还聊起了品酒。孔二哥笑着说道， 我那里还藏了一瓶三得利的威士忌，也不知道是灾变前哪个大户人家的酒窖，里面的存酒封口保存得非常完好。 王氏的年轻人王文彦瞥了对方一眼， 我还是更喜欢茅台一些。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三人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孔二哥看了一眼手表， 这都40多分钟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回来？来人，联系外勤看看进度。 结果下属出去之后马上跑了回来，一脸不安地说道， 联系不上了。 哪边联系不上了？ 两边都联系不上了。 三位负责人当时挑起眉毛，他们还以为某一边出现了意外，现在看来是那两拨人恐怕都已经凶多吉少了。 派人在附近查看。 三人重新坐下，只是心中的不安愈发浓郁了。10多分钟之后，回来的人说道， 居民巷那边去查探的人也失踪了，福利院那边远远就看见清河集团的人在收敛尸体，看样子我们的人都已经被击毙，连福利院的门都没能进去。 把许家的人给我带过来。 之前他对许家的人还挺客气，但现在却不打算客气了。许家的人被带进屋子里的时候一脸迷茫， 您几位找我们有事儿？ 孔二哥都气笑了， 还在这里跟我装模作样，你许家许科设下的好计谋竟然设下埋伏，再让你们几个过来引诱我的人去中这圈套，好削弱我们的实力。 许家的人都懵了， 您在说啥呀？ 各位也都是好汉，您知道给我们设局之后你们是绝对跑不掉的，还如此勇敢的来当双面间谍，那就给各位个痛快吧，给我带出去处刑。 许家人呼喊起来，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都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呀，咱不是说好了吗？事成之后您几位只要卫星，洛城财物可随我们取用，钱我们不要了，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啊？ 说着说着，许家的人就哭了起来，声音极大，可惜不会有外人听见了，这附近整个居民小区都早已是三家财团的人了。其实他们也并非如此笃定，就是许家这几个人故意设圈套，毕竟这些年都是他们将三家财团的人给放了进来，做得还特别隐蔽，如果是他们出卖了自己的话，这道理根本讲不通啊。更大的可能是许克早就算准了许家的人会出卖信息，所以故意露出这些看似破绽的伏笔来让他们中计。但是没关系，反正许家这些人已经可有可无了，三家财团本就没有打算跟这些人分洛城，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许克也根本没算计什么，算计的地方也不在这里。他们派出去的两组外勤和两名超凡者之所以会死，纯粹就是运气不好碰上了铁板而已，用铁板来形容可能都不够准确，这碰上的是两块花岗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清河的人正在福利院门口负责清理财团留下的尸体，光是那些匪徒就在这里死了几十号人，还有一名超凡者。到这时，胡说的超凡者身份肯定瞒不下去了。不过清河向来也不会苛待超凡者对他们做什么，所以暴露了也就暴露了。当秦生抵达福利院的时候，胡说出来解释说，自己也不清楚对方为什么会来，这点胡说没撒谎，他是真的不知道呀。 大概是我们骑士把福利院纳入我们的管辖，让有些人注意到了吧。我之前也担心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想到对方如此丧心病狂，连福利院都不放过。您好好休息吧，这次也算是您出手相助了，未来福利院的资金一定准时拨付，而且会提高很多，也算是我们骑士表达了谢意。 啊，好，行了，我这边还准备给孩子们继续上课呢，你忙去吧。啊，哎， 胡说大手一挥，就把福利院的大门给关上了，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当秦生把这事告诉许克时，许克当场就有一种什么都没做，却决胜千里之外的感觉。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还没胜，在今晚结束以前，那些财团一定还藏有更大的底牌。 此时民居之中，王文燕平静地说道， 这里毕竟是清河的主场，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对方经营许久，有底牌也很正常。我看各位不要再犹豫了，想要减少彼此的伤亡，留在最后已经不可能了，出手吧，制造混乱的同时直接拿下许克。 在此之前，三家财团一次又一次想要寻找取巧的办法，例如抓捕江旭，例如找破局点。不是他们的实力不如清河，而是要留着实力在覆灭清河之后对付其他两家财团。孔二哥起身冷笑道， 那就动手吧，大家各凭本事。 夜晚九点钟，清河大厦突然来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清河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许志站在安检门外说道， 我是许家许志，想要见我哥许克。 许克是许志的堂哥，在洛城出事之前，两人的关系还很不错，很多许志的朋友都知道许志拿许克当作人生榜样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谁来也没用了。坐镇门口的骑士罗云贤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便说道， 许克今日不见客，明天再来吧。 不管明天清河还在不在，都要过了今晚再说，时间会决定一切。许志站在门口沉默了半晌， 能帮我给我哥说一声吗？也许他愿意见我呢。 罗云贤理都没有理他，骑士并非清河集团的下属，他们今日只是要守住清河，其他的一概不管。以往走到哪里都会备受关注的许志忽然有点落寞，成年人的世界果然不会在意他在学校里的那些成就啊。不过就在此时，许克的秘书从电梯里下来，对许志说道， 请跟我上楼。 此话一出，许志眼睛里再次亮起光芒。 好。 电梯一路到了顶层12楼，门打开的时候，许志就看到许克独自一人站在12楼的落地窗边，似乎正眺望着整个洛城。今天的洛城已经不再是灯火辉煌的不夜城了，霓虹灯都关闭了大半，人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以至于街道上看起来格外冷清。还没等许志走到许克身边，许克先笑了起来， 你看，没有强大武力保护的城市就是如此的脆弱，他一定会恢复以前的繁华。你来找我有事吗？有人要对付你。我知道他们要杀你，我也知道。 许志终究忍不住了， 这次他们来的人比想象中的还多， 前面死的都是一些接受雇佣的外来超凡者，他们的实力直到现在可能都未被动摇。 许克饶有兴致地说道。 你还知道什么？ 而且小心你身边的人。 许克沉默了，这一次他不得不沉默，外人哪怕再多也不会让他感觉多么紧张，反倒是这句话让许克的眼神明灭不定起来。但许志忽然觉得许克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一样。 我知道我叔叔参与其中，但他并不能代表我的立场。我父亲昨天就去了黑市，想要置身事外。我本来也要走的，但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 许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走吧，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明天再回来。 在今天之前，洛城的闸门是关闭的，连工作签证都停止进入了。但今天的洛城忽然大门洞开，允许所有居民逃离这座城市，并告知他们可以明天再回来。不管明天谁来控制洛城，都不至于跟普通百姓过不去了。许克这么做是不想让整个洛城跟自己一起陪葬。李英宇和张清溪他们奔走了这么多天，无非就是想保住清河集团，因为大家对清河和洛城是有感情的。但是许克忽然觉得，其实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都比一个清河重要得多。大家其实内心都很清楚，三家财团联手早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清河可以阻挡了，就算加上任小素也不行。有人说诸神崛起后财团的时代终将落幕，许克也认同这句话，但起码财团现在还屹立着。就在此时，落地窗外的远方有火光爆发，那橙色的光芒将整个壁垒又重新照亮，不再暗淡。火光爆发的地点极多，就像是最后的焰火。许志转头看向许克，他忽然感觉对方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似的，紧锁的眉头也展开了。许克对许志笑了笑， 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等送走许志之后，许克换上一身作战服，这套衣服放在衣柜里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碰过它了。他独自一人站在顶楼的办公室里，把作战服的每一个褶皱熨平，像是一种仪式。换好下楼，但他却没有从电梯下去，而是徒手从大楼的外墙爬了下去，身手矫健的像是一只壁虎。在秦生成为骑士前，其实连秦生都不知道许克其实也是一位骑士，直到他登临那座山巅，看到了许克的名字。许克避开了罗云贤等人的视角，独自一人走上街去。他已经有些厌烦被人保护的感觉了，今晚他也是一名骑士。许克回头看向灯火通明的清河大厦，这座大楼已经矗立了几十年，而这落成的时间则比清河大厦更久。这几天已经死了太多人，每个骑士每天都只睡几个小时，老李身上有了伤却藏着掖着不告诉大家，罗云贤和黄小雨守着清河大厦眼都没有闭过，站着都能睡着。财团要的不过是那七颗卫星还有他许克的命，那就给他们吧，没必要再拉着更多的人一起陪葬了。骑士本应该是很潇洒的存在，他们每个人都为自由而生，为信仰而生，可因为他许克身为清河掌舵人的缘故，却把骑士都拴在了洛城。毕竟骑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些骑士们甚至还要与自己不屑的许家人一起共事。所以如果没有他许克的话，大家应该都会过得更好吧。不过在此之前，许克作为一名骑士要有尊严的死去，换句话讲，他需要敌人的命来给他做墓志铭。清河大厦外面早就布满了财团的眼线，所以当许克孤身一人离开大厦时，罗云贤、黄小雨两位骑士都还没发现呢，财团却先发现了。许克走远了之后，忽然对身后影影绰绰的人笑道， 告诉你们的主子，许克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你们到底能来多少人。 旁边一个声音笑道： 清河集团的掌舵人果然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骨气啊，也更硬气。你放心，我们今晚来的人一定足够埋葬整个清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看着四处的火光有点心疼，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洛城，就因为这些外来者一夜之间变得千疮百孔了。他此时此刻恨不得将壁垒的所有敌人都杀得干干净净，可老李也知道他做不到。骑士的战力是远超一般超凡者的，但奈何对方人数太多，而且这两天因为财团势力忌惮骑士的战斗力，已经开始逼着他们搞破坏了。面对如此多的破坏者，老李等人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四处奔波。就在此时，老李的卫星电话响了，里面传来罗云贤的声音： 学科不见了，他可能想要自己去终结这场混乱。 老李听了罗云贤的话，半天没有吭声。旁边的任小素问道： 怎么了？ 许克突然离开了清河大厦，去独自面对敌人了。 任小素不解： 为什么？这不好好的吗？来的敌人也都挡住了，你们骑士也没人折损，怎么就突然一个人去面对敌人去了？ 老李答非所问： 骑士也会变的。 任小素愣在当场，这么久的时间以来，他都把骑士当作一个整体，甚至把骑士当作了某个符号，这个符号象征着正直与团结勇敢。可现在老李突然说骑士也会变的，他就意识到许克大概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想再因为清河集团而拖别人下水，于是选择自己去结束这场混战，像个英雄一样去死。是啊，这世上哪有真正的乌托邦，任小素早该明白这个道理。任小素皱眉问道： 是谁？我认识吗？你早就知道？ 老李他们一定早就知道了，不然之前一起吃饭的时候，壁垒里明明还有其他骑士，却只有许克、张清溪、秦生、老李到场。老李摇摇头说道： 你不认识。 其实为何会与财团勾结来推翻清河？ 任小素现在感觉甚至有点难以置信。 他们没和财团勾结，只是这么多年了，其实与清河捆绑得越来越紧，时常会需要代为处理很多清河集团的事务，这导致有人终于产生不满了。有人觉得许克已经不像是一位骑士了。两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骑士需要完全脱离清河，最后也不了了之。所以许克这两年也挺自责的，想着要如何改变。但事已至此，想做改变本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除非毁掉清河，或者有值得托付的人来接手清河。 任小素感慨： 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 正常人哪里会不想要权力与金钱呢？当然，正常人也不会去崇山峻岭和高空之上寻找生与死的边际。 那现在许克在哪儿？我们去帮他呀，这么大事他一个人怎么应付得来？ 分头找吧，如此混乱的环境还真不一定能找得到他，他也一定会把敌人往大家不好找的地方引。 此时整个壁垒都四处燃烧着火光，不少壁垒居民被大火逼上街头，混乱之间很难确定许克到底在哪儿。任小素和老李他们分开后立刻跳上了楼顶，快速寻找着许克的身影。可是一座生活着几十万人的城市，想找到一个有心躲藏的人太难了。壁垒里的火光再一次爆发，似乎又有人引爆了埋藏的炸药。任小素就站在高楼之上，对此视而不见。他有些迷茫，自己该去哪儿找许克呢？可是忽然间，任小素发现楼顶也有人在跳跃间不断向北方前行，他突然加快速度追了上去。 那人正在楼宇之间穿梭呢，忽然发现身旁有个人影追了上来，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是去找许克吗？ 这位超凡者愣了一下，却没有理会任小素，反而再次提速，想要甩开任小素。结果他一提速，任小素也跟着提速了。任小素在他身边大吼问道， 我问你是不是去找许克的？ 超凡者再提速，却发现自己跑不动了。一回头，赫然看到任小素抓着他身后的衣服。任小素黑着脸， 问你话呢，没听见啊？ 这超凡者纳闷了， 你上机没告诉你集结地点吗？你他妈谁啊？ 说话间，只见任小素已经提起这超凡者一跃而起，然后在两栋高楼之间的高空将对方狠狠地向地面掷去。这名超凡者像炮弹一样被狠狠地摔在地上，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他挣扎着抬头看去，却见任小素的身影根本没停，继续向北跑去。许克站在望春门的长街中央，笑着环顾四周。 还有谁来？ 此时的许克身上已满是鲜血，而身边早就躺着八具超凡者的尸体。骑士之位竟让周围的超凡者都止步了，所有人都在等着上级给出下一步的行动指示。刚刚与超凡者贸然围攻，竟然八个人都打不过许克一个。在此之前，大家对许克的战斗力多有猜测，但没想到会如此强悍。在此之前，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许克也是骑士的一员。见超凡者都未有动静的许克，看着长街上影影绰绰越来越多的人，有超凡者，也有荷枪实弹的作战人员。在这十面埋伏之中，许克反而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魑魅魍魉而已，骑士在此，可敢一战？ 这一刻，许克回忆起自己攀上山巅看到日出的那一刻，光芒万丈。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然后他就像琴声一样青涩地刻下自己的名字，写着唯有信仰与日月亘古不灭。这一刻他又忽然想起那山巅之上唯一没有留下名坠的字，永远少年。也许这才是骑士的真谛，永远充满激情，永远心怀赤诚，永远在路上，永远少年。自打成为清河掌舵人之后，他好像许久都没有这么酣畅淋漓了。也许黄小雨是对的，骑士本就不该纠缠于俗世之中，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晚了，是时候接受自己的命运了。可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长街尽头的人群不断被不可抗力撞得翻滚着飞向天空，那十面埋伏竟被人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以至于包围着许克的人竟下意识地给对方让出了道路。许克看清来的人便平静道， 不值得的。 任小素于百人之中冲杀到他的面前，咧嘴笑道， 相信我吗？ 许克愣了一秒，也笑了起来， 相信。 许克是真的没有想到，在这黑夜长街的十面埋伏之中，会突然有个人从长街的尽头杀到他的面前，然后问他相信我吗？其实许克很想说，你这时候不该来啊，只要我死了这事儿就结束了，你还有丫鬟还有喜欢的人，何必来这里陪自己送死呢？可是就在这霓虹闪烁的光景里，许克看到对方的笑容，忽然就觉得自己今天可能是死不掉了。相信吗？他选择相信。这就好像有人突然在他即将堕入深渊的时候一把拉住了他，然后说，不用担心，我替你把这深渊给砸了。这种感觉许克第一次体验。从前他身为清河集团的掌舵人，哪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但也许正是他当清河掌舵人时间久了，所以最终才会选择独自一人面对敌人吧。他已经习惯独自去面对了。今天 许克似乎又找回了一点之前的感觉，这是与其他骑士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虽然任小素并不是骑士，只是任小素孤身一人，又该怎么面对那么多的超凡者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思索的片刻，黑夜长街上忽然响起列车的汽笛声，还有金铁交鸣声。所有人豁然回头，他们身后的黑暗虚无中竟然驶出一辆蒸汽列车来。那黑色的车头之上喷吐着黑色的浓烟，像是毫无征兆就出现在眼前的怪兽。轨道在列车面前一节节拼接而成，钢铁碰撞的声响敲击在所有人心口上，像是让心跳都漏了一拍似的。蒸汽列车从出现便将速度提到了极致，那些包围过来的财团作战人员在猝不及防之下，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撞碎了十多个。许克愣住了，他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转折，这是任小素的能力吗？不对，他早就听说过这个能力，这能力的拥有者应该叫做王从阳才对。就在这个所有人都恍惚的功夫，任小素再次杀入人群，他一脚踏出便冲出了十多米去。长街上的财团作战人员在通讯频道里面吼道： 开火！ 冰冷的枪械中喷射出炽热的子弹与火焰，子弹在穿过膛线后开始迅速旋转，可是当作战人员想要用枪火覆盖任小素的时候，却发现任小素只是虚晃一枪而已，脚下只是稍微点地便转折了方向。与此同时，任小素还抓住了一名超凡者挡在面前，那密集的枪火没有伤到任小素，反倒先杀了个自己人。密集的子弹扑扑扑地打在超凡者身上，打出了数不清的血洞来。这位超凡者死不瞑目。作战部队看着这一幕心中一惊，他们刚才只是眼睛一花而已，等回过神来才发现任小素已经抓了个超凡者在手。这一刻的任小素一手提着黑刀，一手提着已经死去的超凡者，就像是一个在千军万马之中冲杀的步军汉族。那人人羡慕的超凡者竟是被他硬生生当作了盾牌来用。那是超凡者呀，在刚刚一瞬时面对任小素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任小素提着对方就像是提着一只小鸡般轻松。这个超凡者是任小素精心挑选的，在没有外附式装甲的情况下，想要硬扛枪林弹雨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已经有了最锋利的刀，那就要再给自己找一面盾。之所以选择超凡者，也是因为超凡者的身体结实。财团部队开始迅速结成防御阵型后退，以免任小素强行冲阵，可这一切都好像无济于事。任小素太快了，比他们快得多。破阵，一枚子弹从暗处射来，似乎要穿透任小素盾牌的间隙伤及他本身，可黑色的刀光乍现竟是硬生生挡在身侧，子弹恰巧打在了斜斜的刀身上，弹向另一名作战人员的脑门。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他们不清楚这到底是任小素本身实力所致还是巧合。就在任小素将要闯进阵中的时候，刹那间一名超凡者从后方一跃而出，手中结着奇怪的手印。超凡者与超凡者之间的战斗非常凶险，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能力是什么，就无从防范。其实大部分时间里，同水平的超凡者相遇时，最可怕的就是恰巧撞上对方能力的枪口。就像之前在希望传媒大楼前暗算任小素的超凡者，对方的刀突然化作液体逆流而上，若不是任小素有纳米机器人，恐怕还真被暗算了。所以任小素在面对这个超凡者的时候分外谨慎，他和对方的能力到底谁更强？当然是狙击枪更强。那名超凡者结印刚刚完成，只见手印上刚刚绽放莲花光芒。 他却看到任小素手上的黑刀不知何时变成了黑狙，根本不给他接近的机会，只是报名一枪就把他给轰得向后飞去。任小素的狙击枪口径之大，近距离完全可以当炮来用了。任小素冷笑道， 切，就好像只有你们会用枪似的。 说话间，手上的黑狙竟是又一晃变成了一挺重机枪。寻常人需要架三脚架的重机枪，在他手上轻若无物，这还是当初脚松式的重火力。任小素扣动扳机，枪械之中的机孔开始疯狂的撞击，数不清的子弹从枪口倾泻。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将面前的财团作战部队给硬生生打散了，其中甚至还有超凡者躲避不及中枪了。只不过有点可惜的是，他没法给重机枪换弹匣，所以一匣子打完了就只能再换其他武器。很多人都懵了，他们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超凡者，怎么武器还可以随心所欲的更换？等等，对方又拿出手雷了，一个超凡者怎么用的全是热武器？这是任小素早就想明白的事情，单对单的话当然是他黑刀更加强悍，可是当敌人数量太多的时候，当然就要使用热武器了。谁规定超凡者不能用热武器啊？任小素生存于荒野，荒野上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用什么武器取决于杀什么人，万般变化都是要让敌人去死。财团部队的作战人员在后方紧紧盯着任小素的动作，枪火没法突破人盾射杀对方也就算了，竟然还被对方一人杀得丢盔弃甲。下一刻，指挥员面色大变， 躲开，是 TNT。 自打洗劫过宗室的军工厂之后，任小素收纳空间里的弹药库就已经足够装备一个连了。当初他带这些东西本身也就是为了之后给尖刀连更换装备用的，可惜战争变化太快，他没有用上。一家军工厂里的手雷库存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需求的关系已经运出去许多，不然任小素手里的手雷还有更多，但在 TNT 炸药面前，手雷的威力还是有点不够看了。财团的作战部队忽然觉得任小素身上准备的弹药可比他们充足多了。只见 TNT 被任小素扔出去之后，很快就在远处炸开。那些财团的作战人员根本来不及跑出 TNT 的爆炸范围，紧接着便是气浪掀起，将炸药周围的所有人都给掀上了天空。负责指挥作战人员战斗的军官看到这一幕，心都要疼得滴血了。他们来之前，上级专门交代过注意影响，虽然要夺取卫星，但也不要搞成全面战争的样子，面子上不好看。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夺取卫星十拿九稳了，所以就想舆论好听一些。可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压根儿不管舆论怎么样，反正就是要先打赢再说。只是任小素从来都没想过真的要与这几百人死磕到底，不然他也不会早早就召出了蒸汽列车。趁着爆炸制造的混乱中，任小素转身向着许克的方向跑去，并对许克大吼， 快上车。 一名超凡者看出任小素想带着许克逃离的意图，当即翻开手里的一本笔记来，并且在笔记上飞快地写着，年轻人在爆炸后想要乘坐列车准备逃离，可身旁的路灯忽然倒下，并因为要躲闪路灯的缘故露出了盾牌之后的破绽，于是有子弹穿透了他的身体。这名超凡者写字的速度极快，这几十个字写下来也只用了两秒多的时间，笔记上的字迹极为潦草，若是外人根本看不出他写了什么。而他写下的这句话在他落下一个句号的瞬间竟开始应验了。下一刻，有作战部队的士兵将子弹扫在了任小素身旁的路上，原本他是朝着任小素设计的，但奔向任小素的子弹却被任小素手里的人盾给挡了下来，另外几发没打中任小素的则落在了任小素前方的路灯上，路灯开始倾斜，并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嘎吱声响。手持笔记本的超凡者面露微笑， 他一直躲在角落里，正是在等这一刻的到来。不管对方多么厉害，可最终还是躲不过命运的安排。可还没等他笑容完全绽放，竟然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只见任小素面对倾斜的路灯根本没有躲闪，而是径直将路灯给一脚踹开。期间想要射击任小素的作战人员发现，哪怕是遇到这样的意外，他都没法透过人盾找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手捧笔记本的超凡者愣愣地看向手里的笔记，那干净的白纸上他写下的话语竟像是被橡皮擦涂抹了一般，开始慢慢消失。超凡者内心一惊，他还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况。对方不仅不接受他的命运安排，还给他造成了反噬。这一切全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等这位超凡者抬起头来再去追寻任小素身影的时候，却发现任小素一边跑一边用一杆黑色的大狙瞄准了他。弹指间，黑狙的粗犷枪口里喷射出浓烈的枪火，硕大的子弹从他手里的书本穿透而过，连带着呢还有他的心脏。超凡者被巨大的力量向后拉扯着，他甚至能感受到旋转的子弹进入身体后将他所有肌肉与内脏纷纷绞碎的感觉。只是他想不明白对方是怎么注意到自己的，但他没有机会多想了。任小素一边收起狙击一边嘀咕道， 这时候还捧着一本书装什么逼呢，就你爱学习。 此时任小素已经要和许克合到一处了，蒸汽列车也驶到了许克的身旁。可就在许克想要钻进蒸汽列车里时，不知何处藏着的超凡者竟从黑暗里一闪而出。只见对方当空跃起，并用一根手指指向蒸汽列车。当手指与黑色铁车皮接触时，整架蒸汽列车的车身都蒙上了一层紫色的雾气。这紫色的雾气将全部车身包裹，就好像将蒸汽列车完全定格在了原地似的。原本横冲直撞的蒸汽列车戛然而止。这世间的超凡者之威能早就足够神奇了，有人能感知到其他超凡者的用自己的能力硬生生地定住了蒸汽列车。任小素心中惊异，他感觉自己是完全有能力突破对方封锁的，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可是当下杀机四伏，他连几秒钟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若是反应慢了，恐怕许克就要被打成筛子。要知道许克在击毙几名超凡者之后本就已经处在力竭等死的状态，若不是任小素到来，他早就成了所谓的英雄。来不及多想了，任小素扑到许克身边拉着对方，然后在长街上疯狂地躲避着弹道。他本想进入旁边的建筑之内躲避，这一进去一旦被外面的作战人员和超凡者将这栋楼包围，他们恐怕就真的插翅难逃了。许克苦笑起来， 抱歉连累你了。 眼下已是死局，但许克最难过的不是自己要死了，而是自己临死前竟然还拖上了任小素。可就在这种时候，任小素竟然再次笑了起来。 相信我吗？ 相信。 临死了他总不至于反驳任小素吧，可他不知道任小素这份自信是从何来的，明明任小素也好像没有办法呀。却听任小素一边狂奔一边笑着说道， 我也相信一个人，我知道他一定会来的。 在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正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姑娘在黑夜之中穿过火焰与人潮，像是用尽自己的一生力气在奔跑。这世上大多数的感情都会随着时间而流逝着，就像是沙漏一样，一点一点漏下去就没有了。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曾几何时 杨小锦真的以为任小素早就死在了那场洪水之中，他固执地等待，其实只是在给自己一个交代。他对杨安京说自己要去找任小素，可他连上哪去找都不知道。漫无目的地走在荒野上，杨小锦忽然感觉到一阵孤独，直到李神坛在荒野上找到他。当时李神坛举着一份报纸摇晃着，就像是举着一面白旗，然后将那份报纸丢在地上就落荒而逃。在确认李神坛和司隶人确实是离开了，杨小锦才收起狙击枪，疑惑地走到报纸处，然后他便看到一则钢铁装甲出现在洛城的新闻。此时杨小锦狂奔在洛城之内，他已经两天没有休息了，只为了一份莫名的期待。这两天的时间，他穿越了300多公里，跋山涉水，日以继夜。现在他距离那个人很近了，杨小锦觉得自己甚至能感觉到对方的气息，那温热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手掌从他的脸颊划过，抚摸着他的发梢。鸭舌帽有些脏了，头发也有些凌乱了，但这都没关系。混乱的城市中，所有人都在躲着枪声，只有这个戴着鸭舌帽的姑娘义无反顾地朝枪声冲去，那里有她要找的人。望春门的长街上，少年杀出血路，望春门的长街外，正有戴着鸭舌帽的姑娘登上高楼。前一刻，任小素笑着问道， 相信我吗？ 许克正然回答，可下一刻，许克却听任小素豁然笑道， 哈哈，现在我相信的人来了。 一名超凡者骤然抬手凝聚青色光芒，不知道酝酿着什么杀机。然而远处高楼之上枪火乍现，子弹穿过长空，穿过数不清的日夜，穿过不休不眠的执着，穿过思念，将那名想要释放杀机的超凡者打成了一团血雾。完美级枪械大师开始掌控这个战场，从这一刻开始，想杀死任小素的都得死，这是他的权柄。任小素刻意告诉全世界，他在这里，那个使用外附式装甲的人就在这里，就仿佛他知道只要对方知道自己的消息就一定会来。而杨小锦知道任小素在洛城的消息后，便翻山越岭穿越人海，完成这场从不曾说出口的约定。任小素转头看向高楼，戴着鸭舌帽的姑娘像是回应似的扣动扳机，将一名想要偷袭任小素的超凡者给击穿。杨小锦鸭舌帽下的嘴角微微翘起，你知道我会来见你的，所以我来了。只是这一瞬间，时间犹如定格一样，仿佛两人为这一天等待了太久，所以这一天的每分每秒都被放慢了，彼此格外珍惜。好久不见。任小素转头对许克笑道， 还有力气吗？ 许克惨笑道， 再杀点人应该没有问题。 那就把他们全杀完。 就在此时，长街的两端忽然传来惨叫声，仿佛有人从两端开始突袭。许克的目光穿过人群，看到了老李、秦生、张清溪，只不过最让他意外的是，竟然还看到了罗云贤和黄小雨。财团作战人员怒吼， 敌袭，注意隐蔽，有狙击手，还有骑士。 本来是一场伏击包围的战斗，可现在之前的猎人却像是变成了猎物。事实上，当杨小锦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开始倾斜。任小素竟突然放下了手中的人盾，大步迎着人群走去。明明满眼都是敌人，可不管他走到哪里，敌人都先一步化作一团血雾。财团部队这时寄希望于超凡者可以用他们强大的体魄来躲避狙击枪，从而将任小素杀死。可那些超凡者速度快，任小素比他们更快。有些超凡者跳上楼顶，想要朝杨小锦那边逼近，先解决了狙击手再说。可挡在他们面前的则是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不论这些超凡者如何努力，老许都像是挡在他们面前的山岳，枪打不穿， 并且快如鬼魅。老许的出现也让杨小锦更加毫无顾忌地扣动扳机。他在高楼上用瞄准镜看到老许的时候，几乎还以为这是个陌生的超凡者。可当他看到老许手里的黑刀时，就已经明白这其实是任小素的影子，只是任小素彻底将影子伪装起来了而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